想起来自李宇春的1987，我不吃会遇见你。在今年的新的一档这种创意型的综艺节目里面呢，谁是宝藏歌手当中的孟慧圆和邓建超还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啊，1987我不吃会遇见你， Disco 曲风，但是在我们的开场曲里面，它会让你有一种轻轻摇摆的节奏跟上去。继续来听吧，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现并收藏起来。 'Cause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s long as we're alone. I see where I'm going, girl, looking in your eyes. We don't need cheap alcohol to get us through tonight. You're in my hand. We won't change our minds. Ask me, I'll say, though we should run away.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ill shine through the depths of the darkest night. That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ill shine through. 来自 Lil Nas X and Billy Ray Cyrus 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 Old Town Road， 简单翻译呢就是老城路啊，特别像是这个成都或者是重庆的某某一个网红的小吃街， 或者是像北京的一个精酿酒馆老程度，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洗脑又简单的旋律，让他们呢纷纷在网络上面收获了非常多的流量，包括 Lil Nas X， 我最近非常喜欢那位歌手啊，你也可以关注他的一首新歌，推荐给你，叫做 Sun Goes Down， 在流媒体平台上，国内的可以去搜索，目前呢评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关注比较少，但是在国外的一些平台上的数据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呢在 YouTube 上面的播放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关注一下吧 ，Lil Nas X， 非常喜欢的一位最近关注到的 rap 的歌手。每位 lady 都不欠缺一个完美的 gentleman， 收到信我会好好对你加温柔点，什么都不需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邀请你来跳支舞吧，所以尽管踏着步伐一起跳吧，不用紧要如此跳得如此优雅，时间不过年华魔法我们不用害怕，爱的咒语拜了拜了拜拜拜，花一点思绪浪漫的气息，跳跳弄弄的爱意，跟我说你也爱我，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 Baby I want you Baby I need you， 我慢慢慢慢幸福都给你，跟我说你也爱我，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 Baby 我说一二三四打个节拍，一起来五六七八感觉别白，不要拘束还是我们一起跳个痛快，小心我可以让你依赖，接下来加快速度，软装小路没有后顾，感觉很酷，未免碰触也曾专注，快乐满足很珍贵的幸福，只需要你给我一时刻的时间，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来来来，所以尽管踏着步伐一起跳吧，不用紧要如此跳得如此优雅，时间不过年华魔法我们不用害怕，爱的咒语拜了拜了拜拜拜， now and then when I see his face, he takes me away.

活力派，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座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最快的网线，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哥们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房间，我也不知道放些什么。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晚上不睡觉，白天在床上思考，小狗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我们晚上不睡觉，白天在床上思考，小狗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 OK，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腹肌训练的黄金动作啊，有一个叫做站姿哑铃负重转体。如果说在你的健身房的龙门架排不上队的话，那么身边又没有弹力带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代替。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需要你保持站姿啊，双脚打开和肩同宽， 然后双手握紧哑铃，保持核心收紧，依靠腹部的力量来转动身体，左右旋转。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脚是不离地的，所以要注意了，我们的髋也是稳定的，只需要转动髋关节以上的上半身，那么你会感觉到呢，核心的力量是需要加强收缩的，它会很好的锻炼到你的核心的稳定能力，以及我们对抗侧向旋转的一个压力的能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冷。风吹过远远的心像快坠落，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two, three, four. 深深的眼神锁定我，嘴巴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里爱生物，别当壁画和笔书，被人几点记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显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 你和我在这场戏，小游戏小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陪着我们的 party。 Come on, come on, shoot the tight boys. 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够宠你，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的有骨气，男孩女孩要注意。保留一点点手臂，的是一 串你和我在这场戏，小不小像 fantasy， 爱就让人上了瘾，到了我们的 party。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Yeah.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Why don't you take action? 时尚中带成熟，野心装的轮廓实在很惹火、我喝了杯那君酒，吃了口天妇罗，浑身脸红耳热，竟然唱起歌。你带去的美丽，深呼吸看着你，踏踏你的距离，强忍心许我做到底，你期待秘密，温柔。想说贴近了我耳朵，心跳霓虹闪烁，乱了节奏、我怪自己太害羞，吃拉面猛低头，你依然为外露，对我而言是种折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